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咁我哋上星期咧就介绍咗保罗·策兰嘅诗啊，预告咗咧话今个星期会介绍一位诗人同佢有关 嘅。系啊，其实我哋喺保罗·策兰嘅上集咧已经提到呢个诗人嘅啦，佢就系咧奥地利嘅女诗人咧英格伯格·巴克曼啊，咁我哋一般叫佢巴克曼啦。咁巴克曼咧都系一个奇女子啦，咁佢好年轻咧已经得过好多文学奖，即系当时所有德语界嘅著名嘅文学奖咧，佢都得晒。甚至被视为呢是所谓的叫做四七一代啊，1947年之后开始写作、哦、清算了所谓德国的那些余业之后啦、他们开始写作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女作家之一、他初时写诗啦，后来又写小说啦，但是呢他很可惜就是他在四十几岁未到五十岁的时候呢，佢咧就喺次火灾中咧就过身。 哦， 吓咁咧，其实咧佢过身系仅仅喺保罗策兰之后三年。咁佢同保罗策兰嘅关系系咩咧？佢哋曾经系一齐搞文社啦，吓、即系我哋讲系文社啦，咁其实系一齐搞杂志啦。志同道合之后咧就系、是、相爱啦。咁啊，系保罗策兰嘅情人啦。后来喺保罗策兰结婚之后呢，佢哋其实已经断绝咗关系之后呢，后来一次重遇呢，又再即系爱情复燃啦。其实呢一切点解我哋会知道呢？就系因为呢，佢同策兰同埋策兰个太太同埋佢嘅另外一个男朋友， 哇， 呢四个人嘅书信， 系 佢哋四个人之间都有写信，系被保留咗落嚟。 系 咁咧，呢本书信集叫《心的岁月》咧。咁如果你系一个有兴趣推理啲文坛八卦嘅人咧，喺入边可以睇到好多嘢。尤其咧系当保罗策兰太太知道咗件事之后，佢太太主动写信俾佢，咁都几凄楚嘅。其实入边嗰啲事吓，咁但系咧，因为咁样咧，佢阿巴克曼咧就都系决意咧，就系同阿策兰咧就分手啦。因为佢都觉得好。对唔住啊，策兰嘅太太咁样， 系 啊，咁啊，当然策兰咧，其实同巴克曼更多一种交往咧，其实都唔在于系呢种即系肉体或者系呢种情侣啦，其实佢哋更多系一种精神上嘅灵魂伴侣吓，佢哋对诗嘅睇法好接近啦，同埋咧佢哋对纳粹嘅睇法啦，对德国文学睇法都非常接近。咁喺巴克曼咧，好多诗咧，其实咧。有人讲呢就话系同阿保罗策兰好大关系嘅，或者呢系基于一种同情犹太人嘅态度，虽然佢自己唔系犹太人，喺呢个态度入面呢都系同保罗策兰一起去反思历史同埋时代嘅诗。 系咁我哋首先呢就要听被缓期的日子。 被缓期的日子，巴克曼。更艰难的日子正在到来，被暂准缓期的日子已隐现在地平线上。不久，你该系好鞋带，把猎犬赶回湿地上的庄园，因为鱼群的内脏已被风吹冷。扇斗草灯光泽微茫，放眼无空，被暂准缓期的日子已隐现在地平线上。远处，你的所爱正向沙中沉陷，他在他飘扬的发丝间攀爬，他打断他的话，他命令他别做声，他发现每次拥抱后，他都伤心欲绝，同时又乐意离别。别环视四周，系上你的鞋，赶回猎犬们，把鱼丢回大海，吹灭扇斗草灯。更艰难的日子正在到来。 被缓期的日子，咁作者咧就系巴克曼。 被缓期的日子咧，有人咧直接翻译成缓刑。 啊，緩刑係咩意思呢？其實前兩年呢，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呢，莫迪亞諾呢，都有一部小說叫緩刑。佢哋嘅意思係一樣嘅，同巴克曼。佢講緊呢，就係冷戰時期，冷戰前度嘅時候呢，成個世界嗰種恐慌，即係嗰種壓抑，即係覺得有一樣嘢遲早要嚟，係咪，即係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嘅陰影嘛，或者原子彈戰爭嘅陰影遲早要嚟。咁我哋每個人呢，都係好似生活喺緩刑入面，只不過仲未收到法院要我哋去執行刑期咁啫。咁呢個被緩刑嘅日子呢，既係講緊呢嗰陣時籠罩喺歐洲嗰種感受，亦都係呢保羅策蘭呢俾巴克曼嘅一種感覺，就係話保羅策蘭係一個幸存者嘛，即係佢俾佢嘅感覺就係猶太人呢亦都係處於一個咁樣嘅緩刑入面。咁佢入面呢有一啲好歐洲嘅典故下，比如佢話因為魚群嘅內臟已經被風吹冷啦，呢個點解呢？即係原來呢以前呢歐洲有一啲民族呢係用內臟嚟算命嘅，用内脏嚟占卜，用雀仔嘅内脏啦、鱼嘅内脏啦，或者咧有一啲咧就系话搵啲鸡嘅骨头啊烧啊，烧完之后咧剩翻啲灰嚟占卜，呢啲都系即系东欧、中欧部分嘅一啲国家嘅一啲传统嚟嘅。咁呢度话内脏都吹冷咗，跟住咧嗰盏灯好奇怪，系扇斗丑灯咧。是一种是非常之暗的灯来的，即是你点不起那些什么石油的灯啊，或者是更明亮的东西，你又点这个。即是整个气氛，整首诗的气氛都是说我们无法预知未来的感觉。我们灯又照不亮前面，跟住呢占卜的内脏已经吹到冻晒。 又看不到了。 是啦。跟住落来那里出来的呢又是很有意思，我觉得很多东西是同在的。它里面讲一个你的所爱，即是其实那个被讲的呢是一个女子，即是所爱是一个女子在沙入面沉陷。其实呢同当时同时代呢日本有一个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叫沙之女，沙丘之女呢完全好相似那种意象，就是一个人呢生活在沙入面，不断想爬出来，但是不断呢都会滑落去。沙是会改变你的，打断你的说话，令你不要出声。咁甚至改變咗呢你對情人嘅態度等等。但係到最後呢佢一種好決裂嘅態度喎，佢話既然係咁你抌咗啲魚落大海啦，你嗰盞燈反正都照唔亮啦，我哋吹熄佢算啦，等佢徹底咁樣黑暗，就等更加難嘅日子到嚟，可能否極泰來，即係個時代先有真正嘅蜕變。 是那种好像真的对未来完全没有一个清晰的景象，前景完全 那个时代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其实这句话我还想到呢，就是张爱玲同样一句话，她说一个更坏的时代就要到来。就是这个是很多人，很多敏感作家在一些即是大时代的转折里面呢都会倾向于悲观去看这样东西。 是呢首就是《被緩期的日子》，跟住落嚟我哋要听《大红星的召唤》。 《大红星的召唤》，巴克曼。大红，下到人间吧，在蓬乱的夜，你这云球之兽，老眼昏昏，明灭似星辰，你的利爪闪闪发光，穿透了灌木丛，闪亮似星辰。我们警觉地看守畜群，虽然受你咒住，不放心你的疲惫的腰和锐利的半露的尖牙。你这老熊，你们的世界松果一枚，你们果上的鳞皮，我追它滚它，自太初之虫至末尾之虫，凑一凑它，试试我的牙，然后用爪把它扶住，惧怕吧，或者也别向捐款袋里投些钱，对那盲汉说些好话，好教他把红闩住，把羊肉煮得香些。有可能这头红会挣脱锁链，不再是恐吓作势，而是扑向火火松果，落自巨大的、翼张的、自乐园栽落的群虫。 大红星的召唤，咁就系奥地利诗人巴克曼嘅作品。 大雄星的召唤好奇怪，大雄星的召唤其实是他召唤着大雄星。咁其实呢，首先呢，最初的解读呢好有趣的，好多人呢将他解读为呢是对那个苏联的恐慌。你知啦，以前的漫画好兴将苏联画成一只来自北方的大雄嘛，笼罩在整个欧洲上面，咁红的民族。你当然可以咁样理解呢，因为呢首诗的确写于冷战时期。那个苏联呢对于欧洲的那资本主义国家当然是一个很大威胁，对于东欧的国家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即是已经是他们的宗主国一样啦。但是他说这只熊呢真的是一种非理性的，他说我们怎样防备他呢都防备不到，因为为什么呢？第二段呢那个非常之形象，他说我们的世界相对于他来讲好像一粒松果那样，那些松树跌下来的松果，咁我哋每个人就好似果上面嘅轮皮咁样，任由佢摆布嘅。咁对于呢只熊嚟讲呢，佢将你喺太初嘅松树碌到去末尾嘅松树碌嚟碌去，人类嘅文明对于佢嚟讲其实冇乜意义。我哋点样先可以制止佢呢？佢入面用咗好多一啲好似童话嘅典故咁样啊，比如话有佢想象有一个系盲咗嘅人牵住呢只熊。其实盲咗个人又点能够控制到一隻咁嘅盲兽呢？好似所谓盲人骑黑马夜半临秋池咁样咋嘛。所以呢到最后呢、这个熊呢都系会扑向我哋。呢首诗系佢好出名嘅诗，嗰陣时呢佢仲受邀呢系即系被邀请喺一啲好大型嘅聚会读呢首诗。当然啦，可能邀请佢嘅人就将佢理解为一首系反苏联嘅诗啦。 啊，因为熊嘅关系。 系啦。但系实际上佢讲緊呢只熊可能真系心魔啦，每一个文明入面都潜伏住一个黑暗嘅熊。 系大熊星的召唤啊。跟住落嚟我哋要听墓的土地。 墓的土地，巴克曼。冬天里，我的爱藏身在林中的兽群，我天亮前就得赶回。母狐知道了这事，他笑了。白云是怎样在颤抖？一层碎冰洒落在我如雪的衣领。冬天里，我的爱是林中株树的一火，他邀请失意的乌鸦们栖息到他美丽的枝桠。他知道当天色将暮，风将吹起他僵硬的镶上双边的晚礼服，并赶我回家。冬天里，我的爱躲在鱼群中不声不响，对水百依百顺。他的鳍的滑动则从里将之推出。我站在岸边细看他怎样潜水，怎样转身，直到浮冰把我赶走。再度被一只鸟儿猎食的呼啸击中，他的双翼僵住在我上方，我跌进空旷的大地。他拔光纵母鸡的毛，投给我一根白色的鸡胸骨。我拾起他，架上脖子，经过怀恨的绒毛离去。我的爱不讲贞洁，我知道他经常穿起高跟鞋扭进城去，他在酒吧里亲吻一个又一个杯子，嘴里深深地含着吸管，他说适合所有人的话，但我对这语言一窍不通。我看到过雾的土地，我吞食过如雾的心。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啊，墓的土地呢，你又想唔到佢系一首关于爱情嘅诗啊！佢入边咧，简直好似一首歌咁样，佢不断咁样唱到我的爱系点样点样，而且咧，佢用一啲咧，好似系好传统歌谣嘅一啲叙事。佢话如果我朝早赶唔翻嚟咧，咁只狐狸又会笑我。啊，比如话如果我嘅爱系一棵树嘅话咧，啲乌鸦又会点样？如果我嘅爱呢系一条鱼嘅话呢，佢同啲水同其他鱼嘅关系又点样？佢会一直一直咁样好似编緊一个嗰啲连环套咁样嘅童话。好似一个童话未讲完，跟住有一个童话接住嚟。其实喺传统比如格林童话入面都有类似咁样㗎嘛。你越读落去呢，你会越觉得毛骨悚然。你会觉得以到底 呢、这个我同呢我嘅爱系点样嘅咧？好似越睇越好似一个女巫咁样。 嗯， 所以咧有人认为咧呢、这个巴克曼又系属于比较早期嘅女权主义者诗人。佢入边呢个女巫咧，佢嘅爱系唔讲贞洁嘅。到酒吧入边咧，佢系每一个杯佢都会亲吻。其实呢度当然系隐喻紧，即系佢对唔同嘅伴侣或者对象 异性啦， 系啦异性啦，但系佢用一个好形象嘅动作啊，佢亲吻一个又一个杯，但系呢一切咧都系笼罩喺一个雾的土地入边，独雾弥漫嘅土地，其实都系呼应翻头先嗰几首诗，嗰、那个时代就系咁样，你蒙蒙然睇唔清一切，包括你嘅爱都系，你睇唔到你嘅爱将来要点样，但系到最后咧，佢话我见到过呢个土地。我仲要食过如母的心，即系佢将个主动权拉咗喺佢自己度。佢、 嗯、 话啊，虽然大雾弥漫啊，我直头我就食晒你哋咁样，就好似头先我讲嗰首《圆形的日子》咁样啦。咁最后佢都系将个主动嚟翻自己。咁既然都系咁啦，不如去尽佢啦咁样。 系， 佢系一个好强悍嘅诗人，可以咁讲。 吓、啊，好冰冷咯。但系虽然你话呢首系讲爱情嘅， 系啊，但系完全佢自己话晒事咁啊。比如话头先我都有提过东欧啊、中欧佢哋用啲鸡嘅骨头嚟占卜啦。其实佢呢首诗入边都有出现呢个意象。佢话咧，佢个爱咧系掹晒啲鸡毛啊，就将一根白色嘅鸡胸骨掟俾我。 嗯， 即系佢个爱，点解个爱系唔受佢左右嘅咧？个爱系一只老鹰，系一只猛兽。又系一棵唔理佢嘅树，一条即系自己咧跟住水去走嘅鱼。咁呢个时候咧，佢其实好骄傲嘅。一个人咧，佢唔需要自己为自己爱点样努力，而系佢嘅爱带住佢走，其实都系一种幸福嚟嘅。对于佢呢种女子吓，即系波希米亚女子嚟讲， 系。那個感覺就是我知道可能那個畫面呢就好像是德國啊或者奧地利一些森林裡面很、大霧的森林。 那你看回他跟阿策蘭的關係都是這樣的，就是他跟策蘭之間是非常獨立的情人，又沒有成為即是沒有結婚啦，又沒有說真是怎樣私奔啊怎樣，但是同時呢他又保持著跟其他一些很出名的作家藝術家之間的關係，甚至介紹彼此認識，即是他是一個很強勢的女人。 是好，最後我們要聽羅馬馬之夜。 羅馬之夜，巴克曼。當翹翹板衝上七江之巔，他也會被我們緊抱和加重，射落幽深的水，沉入河底的泥，直到魚兒游滿懷。輪到我們時，我們就衝天而上，山變低了，我们高升，并同每一条鱼把夜共享，没人出局，不消说，唯有爱和两人之一把另一个升起。 罗马之夜就是巴克曼的作品 啊。罗马之夜呢，其实呢个背景讲出来呢就会好感人，非常之感人。巴克曼同策兰呢其实已经断咗联络好耐。我睇佢哋啲信呢已经好公事公办。比如话巴克曼话我最近有边一本咩杂志啊，你有冇稿啊，俾边稿嚟啦。跟住策兰话我最近翻译咗边边个啲诗啊，你有冇兴趣帮佢写篇评论啊咁样。点知后来呢佢哋意外地呢就喺罗马嘅一次即係文学会议。 再重聚嘅。 重聚係啦，一见哇死灰复燃。之后呢咁当然佢哋又爱咗一段时间啦，但最后呢都巴克曼都清醒返啦，咁、就退出啦。咁同埋嗰陣时候其实策兰都自己状况都好唔稳定。而且呢当策兰呢上一集我哋讲过呢，即係策兰受到呢个抄袭嘅攻击嘅时候，佢仲抱怨啦巴克曼佢哋点解你哋唔帮我讲返两句。佢、就写信俾巴克曼同巴克曼嘅男朋友。哇，点解你哋唔帮我唔出声，咁你唔好怪我，将来策兰话我要同所有人绝交，以后你哋啲信呢会被打回头咁样。咁当然佢都好小孩子气嘅一种即係情绪嘅发泄啦。巴克曼写呢首罗马之夜呢其实係好优美嘅，讲緊一对呢犯禁嘅情侣喺罗马嘅夜晚游荡。七江之巔呢就是罗马城，是有七座山江嘛。河底呢就是讲緊罗马的台北河啦，罗马最出名的一条河啦。即是好像他们两个呢好像是两个幽灵咁样。 样，可以随时上山又游落水，同啲鱼一起游，又冲天而上，就好似每一条鱼咁样，我哋一起分享緊呢个夜晚，其实係好优美嘅，虽然非常短暂同埋非常之违禁。佢最后一句佢话係冇人会出局嘅。佢话其实我哋点解要从一种世俗角度话啊，一定要你死我活。佢好似个小三咁，即係假如我哋用通俗嘅讲法，系咪我要逼你喺我同另一个女人之间选择等等，其实唔需要嘅。佢话冇人要出局，因为爱情已经将我哋抬得好高。即系喺呢个角度嚟讲咧，其实佢哋都系咁样去完结自己嘅爱情，都未必唔系一件好事嚟嘅。 系，哇！呢首诗如果俾保罗策兰嘅太太见到，真系 佢太太咧，比见到首诗仲过分一啲，就睇咗策兰嘅日记， 即系以牙还牙。 但系咧，阿巴克曼嘅态度真系都好好啦，即系佢太太写信俾佢。巴克曼就都好有礼貌，即系同佢就即系好似分享爱情咁样啦，即系互相话哇，其实我哋大家都好痛苦啊，同埋嗰阵时佢哋都一齐关心策兰咯，策兰都好惨咁样啦，咁佢哋仲互相寄玫瑰。 系啊， 后嚟咧，策兰自杀咗之后咧，佢哋之间仲保持通讯好耐，而且比如策兰嘅第二个仔生日咧，阿巴克曼仲会寄生日礼物俾佢。但系当然啦，巴克曼好快都死于非命。 系，其实佢两位即系保罗策兰同埋巴克曼都系比较早逝啦。 系啊，有人就话即系策兰好似系古代传说嗰种会带俾身边人厄运嘅人啦，系啦，父母啦、仔啦、情人啦，全部都死于非命啦。咁佢自己亦都系咁样。 咁我哋今日就介绍咗巴克曼啦，咁我最后呢就揀嚟一首歌，咁就係我哋头先听被换期的日子里面呢，廖伟棠你提到啦，入面其中一句你嘅所爱正向沙中沉陷，咁我揀嚟陶喆呢一首流沙，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